你好，我是行无刀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组建推荐团队及工程师的学习路径。如果你是老板或者是公司里的推荐系统包工头，那么你一定会关心要凑齐多少人才能开始搬砖。一个推荐系统复杂度没有上限，但是有最低标准，所以下面在估算推荐系统团队规模时按照下限来估计，照这个方式建立的团队就叫做有下限的团队。我们先定义团队的角色，这里既然是组建有下限的团队，当然按照能省则省的原则。一、算法工程师，承担的是数据科学家和机器学习工程师的双重职责，主要职责是清洗数据、训练离线推荐模型、开发算法接口、评估指标。二、软件开发工程师，承担算法之外的开发任务，例如数据库的搭建维护、API 接口的开发、日志的收集、在线系统的高可用等。当然，有下限的团队可以适当捡漏些，不用考虑高性能。三、其他非技术角色，如果是有下限团队的话，这一项也可以省略。如果涉及了跨部门合作，或者你不幸被老板提出各种推得不准的伪 bug， 那么你就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去充当工程师港湾，来阻挡外界的风雨。接下来估计一下每一个角色的数量，这里主要是估计工程师的数量。关于算法工程师呢，最低配需要两位，一位三年左右经验的，负责数据分析、数据清洗、推荐模型训练、评估和上线，外带一位三年以下经验的初级工程师，从中辅助分担琐碎工作。为什么说有经验的算法工程师一位就够了呢？假如你使用矩阵分解作为推荐系统第一版核心算法，那么推荐使用 Quora 开源的 QMF 工具，它能在一台32核、244 G、640 G 固态硬盘的服务器上用20分钟完成10亿非零元素、千万用户和物品的矩阵分解。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工具简单易用，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足够让其运转起来。那么核心问题就是，一台机器是不是撑得起你老板的野心呢？我认为撑得起。具体的估算如下，根据我前文中对注意力的定义，内容消耗的加速度乘以内容的消耗难度，当注意力为正数时，是上马推荐系统的好时机。因为这说明平台方已经有了注意力的原始积累，只需要加上推荐系统将它保存下来并加以扩大即可。那么组建的这个有下限团队最低要求就是能够留住当前的注意力。注意力为正时，每天的用户消耗内容数量应该是指数级别，我在文稿中放了公式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每天的内容消耗量其实就是用户产生的行为数据条数，至少是正比关系。这里呢，从前考虑认为二者同等，这一步我在文章中也放了公式，正在收听音频的你可以点击查看。现在看看，如果你公司使用的服务器和 Quora 评测 QMF 时所用服务器一样的配置的话，用单机运行 QMF 极限是撑多久呢？我简单列个方程，你可以点击文章查看方程。方程右边就是 QMF 评测时处理的60亿非零元素，解这个一元三次方程得到唯一的实数解是 1441.75 天，也就是 3.9 年。所以告诉你的老板，你一个人可以撑4年，只管定期加工资就可以了，不用加人。那为什么明明一位算法工程师就可以，还要外带一位呢？这主要是考虑团队人才应该有梯度和辈分。关于软件开发工程师，至少需要4位。是的，你猜到了，我要证明的是需要两位，还有两位是为了人才梯度和冗余辈分。分工是这样的，一、推荐服务输出，一位三年以上经验的后端开发工程师，外带一位三年以下的初级工程师，负责调用推荐 RPC 服务，开发必要的过滤逻辑，填充详细字段等。二、反馈数据收集和管理，一位三年以上经验的运维工程师，外带一位三年以下的初级工程师，负责回收用户反馈数据，统一存储日志数据。以上呢，就是一个最低配推荐系统团队的配置。当然，如果能复用现有团队的部门工程师，则灵活处理。上面的估算也只是一个事例。下面我再来说说工程师个人该如何学习和成长的问题。推荐系统工程师和一般意义的软件工程师相比，看上去呢，无需像 iOS 或者 Android 工程师写大量的代码，也无需像研究院的研究员那样非得憋出漂亮的数学模型才能工作，更无需像数据分析师绘制出漂亮的图表。那推荐系统工程师的定位是什么呢？实际上， 这里说的几个看上去无需呢，并不是降低了推荐系统工程师的要求，而是提高了要求，因为你得具备三个核心素质。一，有较强的工程能力，能快速交付高效率少 bug 的算法实现，虽然项目中不一定要写非常大量的代码。二，有较强的理论基础，能看懂最新的论文，虽然不一定要原创出漂亮的数学模型。三，有很好的可视化思维，能将不直观的数据规律直观地呈现出来，向非工程师解释清楚问题所在、原理所在。首先，虽然世人目光都聚焦在高大上的推荐算法上，然而算法模块确实容易标准化的。开源算法实现呢，一般也能满足中小厂的第一版所需，而实现整个推荐系统的路径却不可复制。这个实现路径呢，就是工程。可以说，是工程能力决定了推荐系统的上限。那如何提高工程能力呢？无他，就是反复刻意练习。但是对于入行不同年限的人来说，提高的办法则各不相同。对于在校生，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将看到的任何算法知识、论文或者图书都亲手转换成代码。一个简单的算法从你看懂到你无 bug 的实现出来，其实还有很远的距离。在实现完成后，去阅读对应的热门开源应用，阅读它的实现方法，对照自己的，总结差距。对于刚工作的新人，这时候你已经有一定的工程基础，并且没有太多的整块时间，那么就要好好把握工作中的项目实战。避免重复造轮子的前提是知道有轮子，并且知道轮子好在哪儿，这要求你熟读现有轮子的各种，对它性能、实现方法了如指掌，如此才能在不重复造轮子的基础上安心拿来主意，并且可以进一步将轮子按照实际使用所需问题改良。对于工作一定年限的人，这时候呢，你已经熟知各种轮子及其弊端，也能改进了。那么在业务逐渐增长后，需要考虑将系统中部分模块中所使用的开源加上补丁，整体升级为自研系统。这个开发可以从一些风险不高的模块着手，逐渐锻炼。上述三个大的阶段比较粗略，但是核心思想就是爱动手、爱思考、爱阅读、爱总结。第二是理论基础。对于一个从事推荐系统的工程师来说，一定需要有数理基础。高等数学、概率统计、线性代数这些大学基础科一定还在自己心中没有还给老师。如果不幸还给老师的话呢，你需要重新捡起来，因为整个机器学习都是建立在高等数学基础上的。另外呢，有一个学科我个人认为很重要，甚至成为人生的指南，那就是信息论。信息论用量化方式确定了什么是信息，很多算法问题也因此可以从通信角度考虑。第三是数据可视化思维。在做数据分析和清洗工作时，想办法直观地呈现出来。在工具层面，掌握一些常用的绘图工具就很有必要了。掌握工具并不难，还需要有 show 的冲动。直观方式呈现出数据规律，不但对自己优化算法和系统有非常大的作用，还可以与合作伙伴快速达成任务共识，节省沟通成本。这三个能力呢，建立起来的难度逐渐增加，需要持之以恒，与麦尤翁那句著名的无他但手熟耳规律相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非典型工程师的加分项。一、学习能力。虽然缓慢，但是科学一直在突破边界，技术更是日新月异地升级了一代又一代，而文化的进化呢，则远远快于人类基因的进化。这些变化都要求你我要有不断学习的意识，还要有会学习的能力。二、沟通能力。在一些中大型厂，一些数据资源分散在不同部门，在技术之外需要去整合这些资源，这需要沟通能力。三、表达能力。能把一件事情讲清楚，最直接的好处是在团队内部减少无效的沟通，提高工作效率。总结一下，今天我主要谈的是推荐系统中人的因素，包括了团队和个人。这部分内容本来和技术干货内容相比就有点形而上了，但是事实上却又绕不开这部分内容。所以我先用一个例子呈现了一个有下限团队应该有多少人。这里呢没有考虑人的个人能力差别，这里就假设大家智商都一样，没有天才和白痴。很多时候其实单机就能搞定很多看上去很复杂的事情，这是我不太推崇分布式的原因，因为多数时候没必要。最后我谈了我对推荐系统工程师的能力看法，一共有三个层次，建设起来由易到难，需要不断刻意练习才可能有较大的能力进步，这一点我和你共勉。 你对工程师的学习路径又有哪些体会呢？可以给我留言，我们一起分享。感谢你的收听。